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起你的天真。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矩阵七座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矩阵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一行将于6月29日抵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6月28日，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本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达了全国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经验交流会精神，听取了秦皇岛市有关工作汇报。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和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组织领导，合理确定脱贫目标，加大投入支持力度，组织各方面搞好扶贫，积极培育内生动力，不急躁、不松懈、不拖延，撸起袖子加油干，全力打好攻坚战。6月27日，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市长郭建英带领保定市重点项目县城建设互看联查组到涿州市实地观摩。据悉，今年以来，本市积极顺应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需要，把2017年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全国有为全省整体的保定做表率的目标，唱响率先发展、效率至上、实干实政、敢于担当的主旋律，坚持夙兴夜寐、激情工作，突出实干实政，全力推动率先突破、跨越提升，各项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突破。聂瑞平在活动中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贯彻落实市委11届2次全会精神，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中切实推动保定发展，推动保定与京津特别市雄安新区的发展协调发展、错位发展、融合发展、协调发展。以项目建设、民生建设、经济贸易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在你遗忘的时候，辅导我依然还记得，对本市重点项目和县城建设给予肯定。涿州市市领导王艳青、陈宇、王志前、李庆杰等一同观摩。我是冯博，欢迎关注我们北京的联系。 追逐爱情的规则，富强、民主、人民、和谐、自由、平等，又不知该如何爱国、敬业、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 接受社会价值与规范。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八十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心之所向，无所不达。高端 SUV 级皮卡尼桑纳瓦拉13.98万元起，北京速邦汽车现车充足，真诚销售。电话18600592258，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大兴新闻消息。大兴区今年路口秩序化工程共涉及到6个核心区域内的65个路口，预计将在10月底初步完工。其中核心区西片区改造6个路口，西红门地区改造9个路口，东片区改造16个路口，新媒体地区改造8个路口，医药基地改造12个路口，东配套区改造14个路口。改造后的路口将增设导流导、彩色铺装、隔离护栏、隔离桩等多种设施，规范各种车道的功能，合理分流车辆、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澎湃新闻网消息，为落实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实现区域能源合作，由河北涿州热电厂至北京房山区良乡组团的供热主干线工程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并投入使用。据了解，涿州至房山输热主干线项目新建供热干线管网约28公里，其中河北段3.4公里，北京段24.5公里，采用明挖、直埋、顶管、暗挖及盾构隧道等多种施工工艺，穿越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107国道、六环路等多条道路，并穿越大石河、刺猬河等河流。目前本项目北京区间各标段施工单位已全面开展施工工作。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还是遗忘了我，今夜微风。

单的走过每一秒。 阳光静悄悄，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 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